白色的衬衫呢，穿在每个男人的身上都非常的出色，适于各个场合，并且不会过时。所以每个男人呢，至少应该准备一件可以换洗的白衬衫。它和各种活泼的颜色或者是花样大胆的领带搭配都是不错的。永恒的时尚搭配就是白色或者是浅蓝色的衬衫呢，配上单色或者是有明亮图案的领带哦，这是永不过时的搭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有请郑秀文出界。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有思念天窗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好感情去拿捏，全世界都在变， 只为了你存在， 你总愿不愿回，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暖暖你的感觉，好真心去了解， 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只为了你离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 时间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服装的搭配。那在服装搭配之道当中呢，简单永远是讨好的。如果你对自己选择领带的品味不那么自信，就不要企图标新立异了。要知道呢，多数男人对于图案的感觉都不怎么样。不仅如此呢，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与众不同的品味可能会引起什么人的反感。那衬衫和领带的搭配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着你为人处事的老练程度。我们继续来听歌，游鸿明《孟婆汤》。 如果真的有一种

下班路上做了几支影片，有你在沙发就是浪漫情人，辛苦的时候想着你的脸，没有满牛活力也会出现。哦，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事力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永不放弃， 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你每从钻戒以后慕我相恋， 我的统统是你的没有期限， 从刚见我们逛地球一圈。 我小夫妻，我的夫妻，这辈子可以让我爱上了你，这一路有事情 有事力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小夫妻， 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真心超过钻石对爱的定义。 小夫妻永不放弃，夫妻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不计划一句 也觉得甜蜜， 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我愿意这一生 这一世 保护着你， 一直到你的爷爷 你刚来的还是老夫老妻。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每位男士呢都应该至少有一件白色或者是浅蓝色的领布扣扣衬衫，在领带方面呢至少有一条纯藏蓝色或者是葡萄酒红色的领带供白天使用，还应当有一条丝织提花领带或者是纯黑色的领带，以备在参加正式晚宴时代替领花使用。好歌不断，来听悟空传缝纫机乐队。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坐在安静角落，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静静地想一想，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关于是多余的，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该是自己幸福

二、非防范围，全市所有新街林木、片林、主要河堤、路渠、绿化通道。三、非防用药，此次非防所用药剂为生物制药，该药剂具有高效低毒、对人畜无害、不污染环境等特点。非防地区的群众不必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可以照常进行生产活动，望广大群众予以支持和配合。四、村业区内进行室外昆虫养殖农户，请及时与林业局联系，联系电话03165166670。五、注意事项，此次飞防采用的是直升机，飞防作业时飞机离树梢最低高度5至7米，为此沿线群众不要放风筝、燃放爆竹，以免对飞防造成影响。同时飞防期间也不要在沿线放风和室外放置食品，以确保人畜的绝对安全。特此通告，三河市防治美国白鹅指挥部。 是上天上人间的科技人员，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步，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科技，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完美的花香姿势。Forever 就是我前世，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沾上有点皱，球鞋有点破，穿上衣有点难度，无论时间有多久，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啊、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分享。我们是上天上人间的科技，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步，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科技，迎着风展开双翅，是完美的花香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有一种感动，它的名字叫念旧，就算衬衫有点褶，球鞋有点破，穿上衣有点难度，我的时间有多重，尤其是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下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分享的梦。我们是上天上人间的科技，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漫步，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跨出优美的花香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上蓝天的鸽子，上蓝天的鸽子，不会迷失，跟着我去寻找幸福，寻找幸福的地址，充满爱的鸽子，永远充满开双翅，开双翅，美的花香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前世。 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商男士最常使用的穿着呢，就是衬衫领带搭配的套装了，无论是在哪里都不失风度，深受各个领域的人士喜爱。衬衫的种类花样繁多，

要陪你发誓，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见昨夜梦想的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把排气好好演练，陪你母亲打八圈，为你写下一首诗篇，感觉就像触电才会对我想念，非常想念。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日记书签有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的实现，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帮你的爸爸戒烟，帮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寒暄，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身边是无印良品演唱的一首歌曲，余光中、李宗盛作词，品冠作曲，收录在专辑《想见你》当中。曾经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再次感受了那些温暖的来自于心底的颤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孙燕姿《中间地带》。 嘿，谁在地道上爬行，有没有那么多差别，我不想死一点也不觉得。Hey, 爱让它像寄居蟹，但都要锁在壳里面，难跨出奇怪的路线。我做编写，重新一些爱的画面，可是结果看不见。它又编写，断断续续有些消息，可惜不够直接。站在中间地带，我只是不会有妥协。断断断的想念，梦想不能分配，原地不动不去划线。我完成一片，站在中间地带，只有天气会有改变。爱爱爱是不变，它还留在边缘，看着摇摆的那两点，我等待一个终结。上划线有没有那么多差别，我不想随便也不觉得。嘿，爱让它像寄居蟹，但都有锁在壳里面，慢慢踏出奇怪的路线。我做编写，重新一些爱的画面，可是结果看不见。断断续续有些消息，可惜不够直接。站在中间地带，我真是不会有妥协。断断断的想念，梦想不能分配，原地不动不去划线。我完成一片，站在中间地带，只有天气会有改变。爱爱爱是不变，它还留在边缘，看着摇摆的那两边。 中间地带，我坚信不会有妥协。短短短短想念，梦想不能分配，乱地不动不去划线。我与我能完整一点，站在中间地带，只有天气会有改变。 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和你留下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 现在是14:14。 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足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加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听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你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长颈 Lemon。 很喜欢的演员赵丽颖说，平时的拍戏工作呢非常的艰辛，即使再累再忙，她说我每天都会坚持喝水，这是保养肌肤的最关键也是最基础的方法。喝水护肤呢是保证肌肤水润不干燥的最直接的方法，但是如果人体没有摄入足量的水分，是不能够起到滋养肌肤的作用的。因此呢，想要肌肤水汪汪，就必须要保证每天喝足6杯水哦。你做到了吗？我们来听周杰伦《My My》。 没有你的生活，我开始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喝给你，想可不想写经过？我的台词依旧躺在红线。这发的你叫我别管，我只想到我们已经不在。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那熟悉的你，每天都 吃好了，可能你朋友不是很尴尬。相机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相机你自己的脸，每天只想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爱爱。感谢你开始的计划，收回你不喜欢小说，能把这等待。你说既然你分开，为何还要把你存在？ 说他不会让自己的肌肤呢处于缺水的情况，日常的拍戏以及化妆都会多多少少的影响到肌肤，肌肤一旦处于缺水状态，那就会暗淡无光泽。他平时呢都会先做好保湿工作，然后再去美白护肤，平时呢会用一些美白精华，对于具备美白功效的水果也会经常吃，比如说菠萝。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过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住进那是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不是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门，善变的眼神。 适应，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 是否曾被你可畏的想和他

昨天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一城里面，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面，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们继续走进赵丽颖。赵丽颖说呢，最不想的就是看到自己的肌肤看上去发黄暗淡无光泽，所以呢她首先会做好去角质这一护肤工作，一般呢都是一到两周去一次，这样可以令肌肤畅快的呼吸，也利于呢对于后续保养品的吸收。在日常的护肤过程当中会时刻的做好防晒工作，平常呢也会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接下来我们即将会听到的是张惠妹《爱永远不会消失》。 我知道你慌，我知道你乱，我知道你没了主张，我知道你用泪水洗着伤。不要哭，不要哭，就算月亮星星忘了守护。不要哭，不要哭，瞬间结束，爱是永远不会消失，从相同的地方开始，记忆变成一床被子，能温暖心事。爱是永远不会停止，不过换个方式开始，拥抱过美丽的日子，感动会真实一辈子。心事，爱是永远不会停止。

当飞动成云朵，爱的汹涌来不及闪躲，我却为他坠落。梦里我泪花落几回，心般若了逃避是非，天地是我心碎，梦醒了我张开双臂，只愿为爱勇敢一点不后退。有谁会在乎，有谁会想念，有谁能看穿我的笑脸，沉默的瞬间坚决，勾结了爱恋，我给的一切。机会，心若若干惹了逃避是非，潜意识我心碎，梦醒了我醒了张开双臂，